者。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印记。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合资车企上半年的销量排行榜，看看大家卖的怎么样了。 对，盘点一下啊。这个因为之前有一个很强的信号，我们也都从各个渠道信息也了解到了啊，就是在今年其实从一开始，中国乘用车市场的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到六月份呢，乘用车是产销分别是1148万跟1125万。 对，就是比往年的这个同期，其实它的脚步是慢下来的，就是增的没有增幅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合资车到底哪家就是在这全体退后的情况下还依然拔得头筹。 哎，矬子里拔大个。 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们来先听一听榜单吧。 行情气象站，上半年合资品牌销量排行榜。第十名，广汽丰田，上半年销售21.9万辆。第九名，北京现代，上半年销售30.1万辆。第八名，东风本田，上半年销售31.33万辆。第七名，广汽本田，上半年销售33.7万辆。第六名，一汽丰田，上半年销售34.5万辆。第五名，长安福特，上半年销售36万辆。第四名，东风日产，上半年销售47.79万辆。第三名，上汽通用，上半年销售81万辆。第二名，一汽大众，上半年销售87.19万辆。第一名，上汽大众，上半年销售88.6万辆。 欢迎回来，刚刚听完榜单啊，这个大众啊就是大众，到什么时候放多缓 依然还是大众。 嗯、怎么说就多呗，是吧？ 对，就是。怎么说呢， 人家都同比降了、你这是在嘲笑人家吗？ 没有，都同比降了，但同比降就是大家共同退后落后嘛。 没有啊，有一些企业还是这个增长的还是很迅猛的吧、 因为他前段时间跌得太惨，所以现在、现在看出来涨得比较狠、 今天反正都是负面啊， 到处都是 参加 岗的人哦、 但是本田还是也是还不错的啊，不管是一汽还是广汽。 对，咱们从这个各个地方来看，反过来看，从第十名往第一名说了，行吧？ 啊，咱们从第十名开始说是吧？好，那第十名是刚刚榜单里也听到了，是广汽丰田。嗯， 广汽丰田怎么能卖得这么惨呀、啊？ 它有卖得好的呀。 你说广汽有卖的好的是吗？ 对对，广汽有卖的好的，只不过不是丰田，是本田。 我就纳闷了，是广丰怎么卖的这么惨啊，老师？ 广丰其实我们看一下它的产品阵营。 嗯 嗯， 广丰最主打的几款车，你咱们可以现在来细算一下。 汉兰达呀、 汉兰达一个， 嗯， 凯美瑞一个， 啊，也算吗？ 对啊，肯定的 啊、 那么在 B 级车里边还有吗？ 没了， 没了吧？ 而且走量的好像只有凯美瑞。 啊、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做了那么多榜单里面，是不是轿车，尤其是 B 级车里面，是不是就是它的占的比重应该是最大的？ 嗯。 而恰恰其实就是在这一块上，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有核心竞争力的这样一款产品。 所以说，它的其实产品阵营在这个市场当中不是那么的完善，导致说它的销量没有那么的好。 其实，而且在 SUV 阵营里边，竞争又是最激烈的一块， 嗯， 对吧？那么， 嗯， 固然汉兰达很好啊，这车是没毛病的，但是 它加价呀， 但是凭借着它一己之力，可能它真的也是很 难。其实凯美瑞我觉得也蛮走量的。 凯美瑞在可能倒回去那些年，确实表现得非常非常之抢眼， 嗯、 但现在 而且挺重要一点就是新的凯美瑞并没有来到国内， 马上了、 嗯、 下半年 是就是来了，我也不见得卖得多好，因为我觉得太丑了。 也许他进了国内就有改善了呢。 我求求他改一改。 其实我们看这榜单的时候，有一个去年同期的一个销量。 嗯， 去年同期广汽丰田是销售20.87万，今年是21.9万，其实同比还是增长了5.1%。 嗯嗯嗯， 那就是去年更惨是吗？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再稍微长的一个期限来等待看一下。 还涨了5.1%， 对，再看一下。 哦、那掌声鼓励一下。 嗯、 不过下半年他可能不太好过，不据传一汽丰田要拿那个亚洲龙进来了。 嗯， 就是也是属于大平台的，跟皇冠差不多同级别的一台前驱平台的车型。 哎，是不是、其实相比广汽丰田来讲，一汽丰田的一向是这个就是怎么说销量要好一些。 就我觉得广丰一直有点这个后来孩子的感觉。 后妈 养的。 对，后妈养的。 怎么说呢、你看啊，那个旗舰的皇冠是在一汽丰田产， 那当然了， 当年卡罗拉那么走量的一辆车型放在一汽丰田产， 嗯， 广丰努努力力踹出来个雷凌、然后再努力把小车雅力士拿进来了，好在 都不是走量的车， 好在多年前经过努力把汉兰达塞在了广丰、要不然今天的广丰，我的天哪， 连榜单都进不了是吗？ 也对，你说的没错。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九名啊。第九名同样是我觉得有点惨，各方面的影响吧。北京现代， 北京现代 这个、 这个、 同比主要是它比去年真的降太多了，去年销售了50.6万辆，今年才30.1万辆，这也是 这个大家的原因，各种原因我们就不去详细 说了。 对， 大家也都 大家心里有数吧， 对，心里都有数。 但是我就头脑中转念一想啊，你就说，人家就今年这么惨，广丰还没有卖过人家， 还得插广丰一刀。 我这也是挺，哎呀。知道吗？就是其实你要知道，一家车企如果它跌幅这么多的话，那它的客户群体一定会被叠在其他的这些啊同样差不多的级别的合资品牌的车型上，对吧，老师？ 嗯，这个 我不买你家的，我总得买别的吧？ 对。 但 对对对， 你没有把握好机会，把那个增长5%+提到10%+，那就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广丰真的是在啊、可能产品是一方面、另外营销方面也不太好。 产品我觉得还是产品，从我这看我觉得还是产品更是一个拳头吧，你要去打市场的话、还是要靠好产品吧。 那有好产品没有好脑子能卖得好吗？ 就像我这发了烧的脑子，你让我卖车能卖得明白吗？ 过去我们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对呀、啊， 但现在确实也是 酒香也怕巷子深， 对对对对 对，更何况你那巷子也没怎么深，也没怎么香， 嗯、 啊不，挺深的也没怎么香，嗯、你看。人发烧了就是不好用，在这里提醒咱们 听众朋友，你不是发烧的时候不好用，你可能这个脑子 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夏天呢、啊、就尤其这个季节，可能天气有一些冷 了 的交替， 忽冷忽热好感冒啊、嗯、 所以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是的， 注意身体、嗯、好啊，那这个我们先盘点到第九名的位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观看这个榜单啊，从第八名到第六名全，哎不对，从第八名到第七名都是本田家的，一个是东本，一个是广本。第八名的东风本田，它其实相较去年也是有增长的，嗯，去年同期是卖了24.71万辆，然后今年的上半年销量是31.33万辆，还是可以的，嗯。 东风本田今年靠应该主要还是 思域，对， 嗯， 但还有 CRV。这肯定算哦，不好意思，咱们今天盘点的是哦，对，合资车型， 合资、 啊、没问题，没问题，都在。嗯 ，CRV 新的刚上，那你要是说能撑起来这部分销量，就是老 CRV 喽。 那肯定啊， 甩的比较狠，对吧？ 嗯。 那思域呢，不太多讲，除了低配版本内饰拉手这个问题之外呢， 嗯、 我觉得是台好车，但是产能现在估计还跟不太紧。 嗯、对，然后东风本田不是还有一款 SUV 叫 URV。 嗯，对， 啊、 URV 那是一台走量的车。 对， 东本就是在今年上半年表现还是不错的，主要它有新的产品力投进来，这个市场表现就会不错。比如说什么新捷德啊，新思锐的那个混动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锐混动 。 对，锐混动那个。思铂睿的，对，锐混动。 思铂睿走不了几辆吧？ 思铂睿。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让他的 不管怎么说吧，你都要算到人家头下。 对，他肯定是算在销量一起的呀， 对 对,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广汽本田，那他的就是像他的冠道、 嗯、 雅阁、飞度，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产品。 时代雅阁是今年会亮相吗？ 对。已经北美亮相了，但在国内 广州车展应该可能会亮相吧？ 对啊，应该差不多吧，我感觉。 我最迟明年时代雅阁应该登上历史舞台了。 嗯、对，雅阁其实一直在改的，挺好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嗯嗯。 但讲到说本田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发动机的产能能不能跟得上，就得看。 其实真的是，如果是这个产能能跟上来，它的这个辆冠道是应该会热卖的。 嗯， 你们说。广汽能不能参与到发动机工厂的建设当中？因为现在发动机都是东本在提供，发动机工厂都在东本。我觉得如果广汽能够提供这一样的一片厂房的发动机工厂的产能的话，我相信对于本田整个在中国的销量都是有进步和提升的。 嗯。 嗯，我觉得他不见得 不会 会这样做。 这就是还是当年刚生孩子的时候，你就负责文，你就负责武。 对，我觉得他会是这样，因为一个企业他不会把自己这个分帮啊分派别离的这种，我觉得不太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是，所以他真的有可能只把这个技术放在一边，然后另一边就是做营销也好，做什么也好。 那我就得说说东本了，你要该扩建厂房扩建厂房，该提高产能提高产能，要不然未来你们就这些车型都进来了，没有 2.0T 的发动机供应得上， 嗯， 消费者还是要骂娘的，对吧？最简单，你车供应不上，你就得 对 等。 等 等 等， 谁等你啊？我你再好， 确实 等什么等？等 这热情容易被耗没了。 对 呀、啊， 你想，你发动机再好，旁边大众的 2.0T 发动机也是很成熟的，是不老车？ 嗯， 是吧？是不是？ 嗯， 是吧？来说远了啊，挤兑完老车，我们来看一下品牌。哎呦，它还能卖这么多呢！ 第六名是一汽丰田的，你看同样是丰田，这广 啊， 你 说的是第五名 啊？你说到第五名了已经？ 啊、我再先说一汽丰田第六名。 对啊，第六名一汽丰田嘛， 平稳增长，在一汽的风格里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一汽的风格是稳扎稳打吧。 它也是产品非常成熟了，然后在消费者心中也是有着一块形象在。 真的，北方人很认一汽的车。 对啊，就是你这卡罗拉。 而且他之前定的他的上半年销量目标，这么看他肯定是完成了呀。嗯 啊，皇冠卡罗拉，普拉多。 皇冠卖的惨了点 啊，皇冠确实惨，那锐志也比较惨， 锐志也比较惨， 所以但是有卡罗拉在啊， 这真的是。 其实当年一丰应该拿钱去平台， 嗯， 要只是守着北方市场的话，拿钱去平台比后续平台要占优势，但是后续平台更高级一点嘛，嗯、没办法。 我只能说一汽丰田还是很厉害，你想他19个月就是超额完成那每月的目标，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 一汽大厂完全不在乎你们外面威风阵阵。是吧老师、啊、 雷打不动的一个地影、挺好。嗯，我们来看看刚才红城要说的这个第五名，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哎，好，休息一下。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袁惟仁，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啊。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第五名是长安福特啊，这个是同比肯定是有下降了，这个比去年的同期。 你知道吗？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福特已经不出车型了。 没什么动静，反正是 我觉得就在这些整个的产品阵容当中，福特已经没有一款车能打动我了。就是现在你要说，哎，福特有什么车？嘉年华 ST、福克斯 ST， 然后嘉年华 RS， 国内没有，然后还有个那个 有 RS， 对，福克斯 RS 有， 哦，嘉年华 RS 啊，那没有， 就这几辆车没啊？对，还有一辆 锐界呀， 锐界是什么东西啊？ 长安福特呀， 啥呀？ SUV 啊！ 啊，对不起，我今天发烧有点火， 对，红城烧到36.1度啊，大家见谅啊！ 你大马路上他见不了几辆啊！ 啊 我讲话，我见比亚迪的次数都比福特的多了。现在我跟你讲， 嗯，其实福特的车呢，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就像 你 刚才说， 你老不老我不管，该更新换代要换代，该出新产品。 美国车 可能对，确实它的这个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好像似乎有点慢。 你知道吗？前半年我就看到了一条福特的新闻，说福特的那个蒙迪欧出了一款混动车型，然后找了6个媒体圈的老师去那个在四环上飙车，不是飙车，那个看谁油耗低。我心说，几位老师，你们也真是辛苦你们了。那不是要人命的吗？再说你福特你， 确实福特动静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比其他的车型来讲比较少，可能对他旗下的这几款车太有信心了吧？万年小钢炮， 所以 就靠这一款车打天下， 所以他跌了17%，照去年同比。 所以这个福特真的，我觉得如果想在这个销量市场上保持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吧，销量前十的中间位置的话，你真的是要加把劲儿了。 我只能说有些事儿啊，你活该。来下个品牌吧， 东风日产。 你说说人家，40多万辆是怎么卖的？又增长了6.1%。 日产真的是 特别会卖车。 日产其实它的产品非常的完善， 这我觉得这是 特别的老，特别的稳重。 对他你看他不管说他这个就说老也好还是怎样也好，但是他的产品真的很完善。你从小级别 产品线 到中级别再到大级别 都有， 完全都有， 而且你知道 铺的特别广。 我最服日产什么吗？人家三个月在车型里出一批小版本，会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出个什么欧冠版呢， 而且 什么亚运版呢， 而且它的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你看过之后，就是尤其是在跟其他品牌进行对比之后，它是能够留下一部分客户的。 嗯， 哎，就那些小配置真的是、嗯、就是它每个月加这几个版本都是有提升和修改的、嗯、 当然了，有些车型可能改的也不是特别尽如人意，我们都觉得它不如之前那么好了，那么怎样了， 比如 天籁，我觉得现在天籁跟原来的天籁都没真的没法比了 啊。 就是所以说，但是你这不能排除它其他产品上带给来一种新鲜的感觉，比如说刚刚上市的那个 Kicks 对吧，这叫 Kicks 吧， 对， 劲客，然后还有它的一个 逍客，嗯，奇骏楼兰， 对，然后再往下、嗯、你像它的那个骐达，还有它的天籁那个轩逸 蓝鸟 阳光啊，就所以说这些车型都是这种风格带给我们。 其实、啊、你说现在要是想找原来天籁那种感觉的，上西马， 这也太小众了。你让大家就你给他洗脑，他都不见得能买。 就是感，但是这是才是我心目中所谓的新天籁的样子嘛？你所谓现在天籁就是属于我在我心目中其实降了一个降了半个档的。 嗯， 我觉得他是为了把他所有这个细分市场更完善一点，而不让他有这个撞车的这个现象。他 起码就不是那个日产很聪明，他们可能会用两款车打一款车的市场、 嗯、 这个就跟通用很像了。哎，说到通用第三名81万辆，上汽通用卖这么火，我着实是有点没太感觉到啊。但是他们还是同比降低了3.6%，这是为什么呢？ 通用 上汽通用那些车我们都看到了，其实确实有几款是很有竞争力的， 嗯， 确实是这样的。包括它下面你看，我们说到别克这上半年它没闲着、嗯、 对， 真没 闲。 GL8 的销量是翻了，当然这里边有老款的贡献， 但是 GL8 真的它的表现太亮眼了，你不得不忽视。 别克的 翻番也挺吓人、啊、 英朗增长了是 40%， 对，将近40%、 嗯、 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 探界者， 对，他旗下的那些引入的这些大中大型的 SUV 真的也是非 常，那个全新的君威，这不刚 上 市吗？ 马 上 之前君越涨了1.4倍。 对， 就是通用它的话题是一直在的。 嗯嗯，但是呢还是降了一些，希望通用下半年努力吧，在君威的拉动下，我相信可能会能够完成全年的任务哟。再就是第二名跟第一名我们捏在一起 说吧，大众，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 对，两个南北大众， 虽然同比呢是有下降的，但是大众还是大众、哦、永远就是 我觉得 冠军的位置。 两个车企加在一起可以，嗯，可以了， 只能说就是现在虽然大家对大众的一些这个服务各方面是有吐槽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大众的车还是很受消费者就是喜欢的，不然的话它也不会在各大排行榜上都处在一个 好的位置。所以说这也是再次印证大众这些年深耕中国市场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不要忘本啊， 确实在就目前而言，找到一个单独的企业能够推翻它的一个统治地位，还确实很难。 可能还需要， 嗯， 几年。 这么说吧，莫忘本，留他几年在。忘本，我天天淬之， 我 这淬之。哦，老车， 我跟你说，我只记着你跟我赌打的那个赌。 哪一个？ 你一个， 你俩赌太多了，我的妈呀！ 这个今天不说了，反正我记着呢啊。 好嘞，没事，请车老喝杯咖啡，乃是我红城之 路。你看，这已经在气热败下阵来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期待着你。